江山我起笔，民族血脉有几万里，几世纪六百年里，龙的传人历经风雨，这荆棘中州地，一如君子气节不移，九龙壁华山流离，历史从此衰落又崛起，这楼林却长青，坑长落地犹如碎冰，一片灵一寸心，故事飘摇我不忍听，年少里喧嚣情，悠扬不尽难君子心，我清醒当白银，寒雪洋洋我下文经过去，我落笔，东方辽阔到望都里，山水里泼墨抹去，指尖凌云落下孤寂，此景苍山无门，多少沧桑铸造中华魂，我继长文万山根，突破变局去扭转乾坤，这楼林却长青，铿锵落地犹如碎冰，一片灵一寸心，一笑成疾让我坚信，将一族的命运横着抬起再次复兴，有天地群楼林，龙的血脉为抬起再次复兴啊，有钱